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揭开感应篇第109节，轻慢千灵，唯逆上命。第一句，仙灵是祖先，注解里面讲得简单明白，言语虽然简单，意思非常深长。仙灵祖先之灵也，凡奔殓无礼，居丧无祭，安葬不畜，斋祭不成，拜数不勤，寺庙不整，香火断续，皆轻慢也。呢度举出呢几个例子，扶水源之木本岂敢或忘，若于此有失，吾不知其可也。最后嗰句是无尽的感叹，呢啲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主流，是核心，但是外国就非常不重视，他们没有这种观念，也就是他们没有孝道的观念。孝弟忠信他们的观念非常薄弱，他和中国文化完全不同，所以思维亦是相悖的。中国，我们不讲现代中国人，现代中国人几乎逐渐被外国同化了。从前中国人的观念中，见一切人都是好人，一切事都是好事。但是外国观念和中国观念180度相反，外国人起心动念，人都是坏人，事都没有好事。所以他一定要你举出很多证据来证明你是好人。他和中国不同，所以这个根本的观念在祭祖，爱父母敬祖先，所以外国人对中国人祭祖，他会大惑莫解，时时问到祖先几百年几千年你都未见过面，你祭他做什么？他又不识你，你亦不识他，所以他觉得很奇怪。但是中国人饮水思源，我们有个根，有个本，那个根本是远古的祖先，几千年几万年，我们这一脉从哪里来的，对这一点非常重视。应不应该重视？应该。 点解话应该？好似一棵树咁，我哋一个身好似系树上一块树叶，我哋要寻根。嗰块树叶从边度嚟嘅？叶系树梢生嘅，梢从边度嚟嘅？从枝嚟嘅，枝度生出嚟嘅，枝又从边度嚟嘅？枝从干度嚟嘅，干从本度嚟嘅，本从根度嚟嘅，寻根啊！然后先知道成棵大树是一个，外国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亦不懂这个方法，所以佛在大乘经教里面跟我们讲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同自己是一个身，成棵大树就好似是法身，我哋呢个身是嗰棵大树里头的一块叶咋。嗰块叶同成棵大树是一体，唔是二体。我哋称佢大树，在佛家里面称为法身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佛先将根源找到，所以经常常讲切法底源。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知道人同人、人同一切畜生是什么关系，就算其他宗教里面有讲，没有讲得那么清楚，没有讲得那么明白，世间学术达不到，中国古圣先贤所讲的，虽然讲到根本，但是讲得不清楚。但是对枝同干，可以说讲得相当清楚。再往深处的时候就很模糊，佛法讲得清楚。中国人讲到爱人，佛法讲到一切众生，不止我们这个世界，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世界，一切众生和我们是同一个根，同一个本。根是什么？佛法里面讲的心。本是什么？佛法讲的色。华严上讲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，那个心和色是根本。所以中国古礼里面五礼第一条就是祭礼，祭祖先，爱祖先，千百年的祖先你都这么敬爱，现前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的？所以孝道从哪里建立的？孝道从祭祀上建立。现代人不孝顺父母，祭礼失了， 他怎会孝顺父母？祭礼是父母做榜样，做孝顺的榜样给下一代看。意义非常非常重大。老人自己的父母、祖父母都已经过了世，你说你孝顺你的儿孙，他看不到，他从你祭祀上看到。斋戒沐浴祭祀先灵，他的效果，夫子讲得好，文德归后。效果是助长社会醇厚的风俗，咁社会先安和落嚟，人民先有幸福美满嘅生活。呢种系眼前嘅效果，深远嘅利益无尽啊！我哋喺成个佛法里面睇，孝道达到究竟圆满，那个人就成佛了。佛家的教学始于孝敬，你睇正业三福，第一句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从呢度开始到最后圆满，还是这两句。修行正到等觉菩萨位，孝敬还欠一份，还未达到圆满。为什么？你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，还是对不住父母，对不住老师，必须最后一品生相无明破尽，证得圆满的佛果。孝亲先圆满，敬老师亦圆满了。佛家教学不单止释迦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学，都是这样。我们要清楚，要明白学佛学什么，学孝养父母，学奉事师长。你的修养提升到普贤行了，普贤行里面讲的父母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将孝养父母那个心行为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这种是普贤行。如果不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地球 我哋呢个娑婆世界，咁系菩萨行，唔系普贤菩萨行。普贤菩萨行系尽虚空遍法界，呢个孝心扩展到虚空法界。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知识，善知识就是老师。华严经上我们看到善财童子，除了自己一个是凡夫是学生之外，都是善友。呢种是敬师的心，亦扩充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。呢种叫普贤行，所以普贤行不容易修的。你对一切众生仲有分别有执着，就不是普贤行。修行从边度起？太上呢度讲嘅，对老人、对父母尊长，绝对唔可以有轻慢嗰种念头。轻系乜嘢？轻视，冇摆喺心度。俗话讲，冇摆喺眼度。慢系傲慢、无礼。现代人难啦。现代人的无礼这两个字都讲得太过分了。无礼是什么？他还懂得礼，他没有去做叫无礼。现在什么叫礼他根本不懂。无礼两个字都讲不上了。所以现在的社会悲哀啊。所以我时时想到外国宗教点解会讲世界末日，世界末日这个念头从哪里来的？我想大概是现代世间人乜嘢都唔懂，道德仁义礼全唔懂，咁点好？只有将呢个世界毁灭重新再嚟。我谂世界末日嘅思想从呢度嚟嘅。点解会造成呢种现象？中国古人常讲的失教，教是教育，将教育抌咗啦。无量寿经上讲的先人不善，不识道德，无有语者，冇人教你。全世界的人都不识教下一代，那我们能理解的。为什么？ 唔识教自己，佢点会教人？佢点会教下一代？古圣先贤啲书摆喺面前唔读，读咗亦唔懂，呢个问题严重啦！我哋呢一生中，真正能受持咁嘅书，一本两本就够啦。特别系对呢个时代，稍微有啲深度，一般人冇办法接受，佢根本就唔懂。佛帮助一切众生，非常着重喺根基。现代人系乜嘢根基？应机说法，先能收到效果。圣贤之道的成传，传到而家，点解会变成咁样？我哋细心去观察，当中难免古德成传，疏忽咗现实。谈言说妙不切实际，呢种风气到而家仲有。我哋睇到好多出版嘅嗰啲书，唔系旧书，系新书。再睇到好多好多杂志，佛教里面啲杂志，都喺度研究嗰啲理论。讲啲心性之学，冇用嘅。不切实际，所谓拗唔到痕处。讲得系冇错。拯救唔到社会大众嘅弊病，咁就系佛家所讲嘅契理唔契机。理上讲得冇错，唔契众生嘅机，所以我哋諗到印光大师点解特别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安时全书，周安时篇嘅嗰部书，嗰部书里面实际上有四样。第一篇是文昌帝君音质文，性质和感应篇完全相同，是讲善因善果、恶因恶报、善恶的标准，它是我们切身的利害，不知不得的。第二篇是万善先知劝人戒杀， 第三篇是欲海回狂，劝人断淫。杀淫是所有一切恶里头最严重的两大恶。这两种恶如果断了，其他恶容易断，都是枝枝叶叶，这个是根。第四篇是净土，劝人念佛求生净土。西归直止，所以印祖提倡那些书，不提倡那些经论，我们就知道他是真实智慧，真实的教诲，确确实实可以挽救现代的劫运。我们如果懂得大师的意思，懂得大师那种做法，我们就欢喜接受依教奉行，在俗恶道极处的这个时代，我们还能自救，我们亦能帮助一切众生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思，要力行，有能力可以涉猎一些经论善书，帮助我们修学，帮助我们弘法。没能力就这几部书，遵循古大德的注解，亦就够用了，就好好了，理机相契。这段意思未讲完，听日跟住再讲。好，时间到了。